各位同学，大家好。我哋为大家介绍《感应篇》呢一篇全文，虽然唔长，只有千几字，段落。我哋依据感应篇回篇嚟介绍，佢每一句几乎都有好详细嘅注解引证，系难得嘅一部好书。我每次同各位报告这个数字，就是汇编里面所编的顺序。第二十二段，经孤率寡，敬老怀忧，这八个字以前我介绍的时候曾经编了个科判，前面正己化人这句是化他，化他里面头一句是总说，正己化人是总说，向下再详细列出科目。二十二段是行人，亦即是说仁慈仁爱点落实。它里面引用古人施政，文王之政不过若哀此情毒，言语好简单，真正符合中国古时候的要求，简要长明。这四个字就将周文王治国的理念目的完全讲出来，怜悯那些孤寡老幼，令他们都能免除一些忧患苦难，颐养天年，这种是人证。做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能行人证，他就是圣王。由此类推，地方官员亦要懂得这个道理，推行人政。在我们佛法里面，世尊教导 从政的工作人士，佛经里面有一部《人王护国经》，他在波野部里面，人王护国波野波罗蜜经，以前我们亦曾经讲过介绍过这个自己国家领导群众应该做的是哪些事情，法亦是将怜悯救济那些鳏寡孤独老幼残障没人照顾的，要特别加以怜爱，特别去照顾他们。在现在我们称为社会福利事业，老人福利事业，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很认真地在这里推行。这些都是这一段里面所讲的。跟着他说，夫子之志亦不过若老安少怀，孔夫子是我们东方大教育家，他教人什么亦是教人这件事情。由此可知，世出世间的大圣大贤，都教我们这件事。尤其是佛法里面讲因果，我们不尊敬老人，不爱护老人，不照顾老人，试问我们自己会不会老？我们自己老了，好希望有年轻人照顾，有一般人尊重，佛时时在经论上教我们深信因果。这句话的意思好深好长，我们要能深深体会。所以尊重人就是尊重自己，爱护人就是爱护自己，照顾人就是照顾自己。在他里头最重要的是真情心。这种就是菩萨道。佛在经论里面教菩萨修学的六个纲领、六个原则，在佛经的名词称为六波罗蜜。一般在讲经只是将这六个名相轻描淡写一下就过去了， 聆听的人听起来似是而非，好似懂了，其实一啲都唔懂。呢六个纲领讲唔尽嘅，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日日讲，由此可知佢意义深广。尤其重要的要落实。第一个是布施，对那些没人照顾的老人，我们要特别关怀他，关怀是布施，爱心的布施，慈悲心的布施，布施爱心，布施慈悲心，布施真情心，布施清净心。这一类布施好少人讲，只知道睇到佢冇衫着，我去买几件衫送俾佢，佢冇嘢食，我哋送啲粮食俾佢，冇付出真情嘅爱心。呢种功德做得唔圆满，唔单止唔圆满，老实讲冇功德。佢所做嘅系属于福德，福德仲唔系圆满嘅福德。圆满嘅福德里头系有真情嘅爱心，真正嘅布施、照顾、慈悲救济。佢点解会受嗰啲苦难？我哋学佛嘅人清楚明白，人到呢个世间嚟系两种业力，一种系引业，引导我哋嚟人道投生，嚟投胎嘅，就系五戒。过去生中，五戒持得唔错，我哋凭佢得人身。虽得人身，每个人一生果报唔同，果报属于满业，圆满嗰个满。满业是过去生中所做的善恶业。我们这一生容貌、身体健康状况、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种种条件的不同，是属于满业。那些鳏寡孤独，他们的忍业和我们相同，道德人身满业不一样。这些佛在经论里面讲得太多了，他贫穷没有财富，什么原因没有修财布施，悭贪吝啬，所以受 贫穷的果报。他没有智慧，没有独立谋生的能力，是前生没有修法布施，身体不好不健康，多病，没有修无畏布施。我们从果要看到因，从他现在所造作，他的思想言行造作，就是现在在造因，我们就知道他将来的果报。这个道理讲深好深，讲浅亦好浅。浅的道理和事实，我们有能力觉察得到；深一层的、更深的那些道理事实，我们初学的人体会不到。总而言之，一句话，六道十法界，甚至佛法讲的一真法界，都离不开因果。所以佛家常讲万法皆空，因果不空，离不开因果的定律。我们想自己生活得好健康、好美满，你要修因啊，帮助人应该以什么为主？帮助他开智慧，要以这种为主，这种才是真正的慈悲救护，真正帮助他离苦得乐，永脱轮回，不再搞那些生死麻烦，你是真的救济他。不是缺衣送衫给他穿，缺食送东西给他吃，你救他一时，你救不到永久。你帮助他这一生，他来生怎好？佛菩萨帮助过一切苦难众生，和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所以佛家教学是教人明白因缘果报，知道我们现在这种状况是什么因缘造成的，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修正，来改善，这种是真正的救济。不了解因缘果报的理论和事实，断恶修善他很难做到。不要说我们劝人，人家不容易做，我们自己都发心出家了，着上出家人的衣服，我们有没有日日认真在这里做断恶修善？没有啊。 恶习气还日日在这里增长，没有减轻，什么原因？因果的道理没有透彻，所以学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学法是一般人讲好救运缘殊性，遇到的缘好。年轻时候遇到一个老长者珠镜就老居士，我那时候26岁，他老人家大概70岁，71岁咁上下。他同李炳南老居士同年，他送我一本《了凡四训》，我学佛第一部读的就是《了凡四训》。从这里落手好啊，是从因果落手。我读了几十次，深信不疑。从深信因果上扎根，然后就知道毛病习气要改正，要断。遂信自己烦恼习气后果不堪设想，能将那些毛病习气彻底改过来，前途一片光明。了凡四训的落实就是这样应片。云谷禅师送给了凡先生的功过格，功过格依什么来定的？依感应篇定的。所以感应篇是了凡四训里面讲的因缘果报的落实。我们在四训里面看到，他在宝底做院长的时候，推行的是人证，就是这里讲的。自己生活特别节俭，用他的俸禄来帮助那些孤寡贫穷。收养那些孤儿，天资聪明的请老师来教他，禀赋迟钝的帮助他们学些技能，等他大个的时候有一技之长，可以谋生，可以独立， 呢种先系真正救济。所以世出世间嘅圣人，佢哋所做嘅布施，纯粹系法布施。普贤行愿品，各位都读过。金刚经大家亦读得好熟，佛讲较量布施、财布施、大千世界七宝布施，都比唔上经中四句偈布施嘅功德大。咁系咩道理？大千世界七宝布施供养，只不过养生命嘅啫，同慧命冇关系。养生命，你得一生丰衣足食，物质上嘅享受，你只能得到呢啲，唔会了生死，唔会出三界。佛经四句偈，你如果真正明白、真正通达，的确转境界，确确实实可以帮助你超凡入圣，永脱生死轮回。呢种大布施啊，点能比得上？我哋而家学佛，而家各位同修都知道呢、这个世间有灾难。琴日仲有人问我呢啲灾难系真嘅咩？有冇办法避免？办法有太多啦，可以完全唔受呢啲灾难。咩方法？提升自己境界，你就唔受啦。你而家喺人间要受灾难，如果境界一提升到咗天界，呢啲灾难同你冇关系啦。如果再提升到阿罗汉嘅境界、辟支佛嘅境界、菩萨嘅境界，你就有能力救苦救难，你点会受呢啲灾难？所以我话我哋生喺呢个世界，对我哋修行人嚟讲，未尝唔系好事。未遇到嗰啲灾难嘅时候，我哋仲因循苟舍，仲諗住今日过咗仲有听日，今年过咗仲有明年，慢慢嚟啦。而家遇到呢种事情，知道唔积极认真努力唔得，呢啲属于逆增上缘，能将我哋嘅境界喺短时间加速度向上提升，呢种系好事啊！我哋想提升，升唔上去，升唔上去原因喺边度？執着放唔下，是非人我、贪嗔痴慢，呢啲系累赘。如果将呢啲嘢放下，提升唔难，难喺你唔肯放下自私自利，唔肯放下坚固嘅我执，呢种坚固嘅执着就好似冰一样冰冻。中国人常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我哋而家坚固嘅执着系无量劫嚟嘅冰冻。我哋都知道冰冻唔系真嘅，遇到暖气佢就化解啦。暖气系咩？智慧啊！智慧一开就化解。而家大家坚固执着，令你智慧唔开。张家大师教我嘅，看破系智慧，放下系功夫。冇智慧，你绝对放唔下。但系放下帮助你开智慧，智慧又帮助你放下。看破放下，放下看破。菩萨道里面，从初发心一直到如来地，佢哋用嘅系咩方法？就系呢个方法。由此可知，我哋学法最重要嘅系真做。我知道几多少我就做几多少。当你做到嘅时候，你智慧就开啦。智慧开啦，又可以多做到一分。呢两个方法永远喺度轮转，喺度相辅相成。将我哋嘅境界往上提升，唔肯放下系最麻烦嘅事情。就算有智慧，你智慧停喺嗰度，唔会向上提升。因此，不断咁放下，你亦就会不断咁增长智慧。呢个道理一定要懂，一定要认真努力去做。我哋而家喺社会上，呢个世间苦人多。古时候有两句话讲，虽是春日少，喺一年之中好风光嘅日子唔多，世间苦人多。我哋要諗下，佢受苦同自己受苦冇差别。我哋睇到佢受苦，就諗到我哋亦有好似佢嗰种日子。以前有，将来仲有。我哋喺度过嗰种日子，希求人哋帮助，希求人哋怜悯。我哋而家睇到啦，如果唔生怜悯心，唔生帮助嘅念头，我哋受苦受难亦冇人理，咁系一定嘅道理。所以遇到世间苦难人，唔分种族，唔分宗教，唔分恩怨，一律平等，尽心尽力伸出援手去帮助。咁你係真正觉悟，你真正明白，知道自己应该点做啦。好，而家时间到啦，我哋就讲到呢度。